欧塞亚先知书第十一章。当以色列尚在童年时，我就爱了他，从在埃及时我就召叫他为我的儿子。可是我越呼唤他们，他们越远离我，去给巴尔献祭，向偶像进香。是我教了厄弗拉因迈步，双臂抱着他们，但他们却不理会。是我照顾了他们，是我用仁慈的绳索、爱情的带子牵着他们。我对他们有如高举婴儿到自己面颊的慈亲，俯身喂养他们，他们却要返回埃及地，要亚述做他们的君王。因为他们拒绝皈依我，刀剑必要在他们的城中横行，杀绝他们的子女，在他们的堡垒中吞噬他们。我的百姓因着自己的叛逆使我厌烦了，为此上主给他们指定应付的重恶，因为他已不再怜惜他们。厄弗拉因，我怎能舍弃你？以色列，我怎能抛掉你？我怎能使你如同阿德玛，待你如同泽波因？我的心已转变，我的五内已感动，我不再按我的盛怒行事，不再毁灭厄弗拉因，因为我是天主而不是人，是在你中间的圣者而不是伏于城门的仇敌。的确，他们必要追随上主，他要向狮子吼叫，他一吼叫，他的子女便要从西方急速归来，犹如飞鸟由埃及急速飞来，犹如鸽子从亚述飞来。我要使他们安居在他们的家中。上主的断语。